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7月7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我国一次成功进行了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这是我国军民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激烈的反帝反美对抗战中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是一个对坚决维护朝鲜半岛和本地区和平与安全提供可靠保证的一大壮举。但是美国肆意指责我国的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是一种对世界的威胁，并策划最大限度地加大对朝国际制裁施压力度。我国的核问题和弹道火箭问题彻头彻尾是一个朝美之间的问题，这次洲际弹道火箭试射不是给他国，而是给美国送去的礼物包。历代洲际弹道火箭拥有国中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保障其开发和试射透明度，尽管如此，美国却指责我国正当的自卫选择是一种对世界的威胁，并大谈旨在防止它的全球性行动，这简直是一个要损人利己的特朗普式美国第一主义的公开表现。如果不合自己的品味，就要发动全世界来反对一个主权国家，这种强盗般的狼心狗肺是对有主见的人和自主的国家绝对行不通的。我国在物理上证明了能够随意打击美国心脏部，因此美国连想都不敢想侵犯我国了。这就是我国在敌对势力执拗地进行施压和制裁的情况下，也坚持高举新的并举路线旗帜，千方百计地巩固强大的核战争遏制力的世界史上意义之所在。如果美国执意策划用什么制裁施压来毁损我国显著提高的综合国力和战略定位，那么我国将给美国不断送去大大小小的礼物包。